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家居啊、装修啊这方面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瓷砖。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简一大理石瓷砖运桥店的豪姐。豪姐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那说到瓷砖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必不可少哈、啊。不管是什么样材料的一种冲击，好像这个瓷砖一直是没有离开历史的舞台呀、啊。 对对对。 嗯嗯。 一直还是装修的这个主材嘛。 对。好像国外也是一样。 啊，一样一样。 嗯嗯。那说到这个瓷砖呢，在市面上无外乎呢有这么几大类哈、啊。像什么玻化砖啊，抛釉砖呐、啊、大理石啊等等的、啊、 对对，还有一种就是专门用于墙面的这个釉面砖， 釉面砖 也叫瓷片。 嗯， 对对对。 当然可能叫法上呢有所不同，实际上就是这几类砖的一种别称了，不同的叫法。 对对对对。 嗯，当然这几年呢关于瓷砖呢变化真的是非常大，进展也是非常快啊哈。像有些瓷砖呢档次真的是非常高，看起来非常奢华， 特别漂亮。它就是直接现在比如说有的这个瓷砖呢已经做到1:1大理石的效果。 嗯， 特别特别的漂亮， 看起来呢就是完全是大理石。 对对 对, 对， 但是呢它不是大理石是吗？ 对。 那它是什么呢？ 它也是瓷砖，瓷砖烧成的，但是它整个性能呢跟这个整个的感官上看呢就是1:1的大理石。比如说现在像贝金砂岩呐、像蓝贝露啊，这些就是几乎不让开采的大理石呢，咱们这个就是咱们的设计师呢是根据这种快要断裂的这种天然的石材做出来的这种纹理，它的整个感官上呢是跟大理石一模一样。 对，实际上它是人造的。 对对对。 它弥补了一些天然大理石的那种不足啊，同时呢它又保留了天然大理石的那种漂亮 纹理、 啊、纹理。哎，有人说这个大理石尤其是天然的大理石它会有辐射，会是这样吗？ 其实也不一样，真正好的大理石啊、有辐射，但是没有说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么什么谈大理石色变。其实最厉害的这个石材的辐射是什么？是花岗岩 啊、花 岗岩是它的辐射呢能穿透到墙壁。 嗯嗯， 就是比如他们隔壁用的是花岗岩的话，就是咱们自己呢都会有辐射。就是它这个花岗岩的辐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但是花岗岩一般在室内是不用的。 对。 嗯， 现在很少，室外也几乎不开采这个花岗岩了，因为它辐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东西。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大理石啊，它一般是没有什么辐射。 对对对。 啊，况且我们现在用的好多都是这个人造的， 人造、 所以呢就没有什么辐射了啊。 对对对。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哈，现在呢其实很多的厂家呢都在制造这个瓷砖，当然有大的厂家有小的厂家，但是这种小的厂家呢有的时候会跟劣质的产品呢是划等号的哈。那因此我们在买这个瓷砖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品牌，要认厂家啊， 对 对, 对， 要认口碑的。 是是是这样。 刚才您说一般瓷砖啊，广东的瓷砖相对比较好，是吗？ 对对对。 但是全国各地呢很多地方都是出瓷砖的。 现在比如说山东、 高邑，现在连东北都有生产瓷砖，但是我觉得啊，相对来说，比如说东北吧，这可能有一点点这个什么啊，我就比较直白了，因为东北的相对来说就是条件就不是很成熟，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劣质，目前为止我们就是业内也没有发现说在东北生产的砖质量很好，没有。 反正现在在东北就是生产的这种瓷砖比较少，量也比较少、啊、 对，厂家也比较小，都是一般。 这跟他这个当地的工艺呀、啊、 环境 环境啊 原材料都有关系， 对对对 对、 或者擅长都有一定的关系啊。你像广东他们烧制瓷砖的历史也挺长的了。 对，发源地嘛，广东。 对对对， 陶瓷之乡。 是的，山东的砖怎么样？江苏那边也有。 江苏也有，山东的相对来说还可以，相对来说比较不错。就是，像前几年我们做销售瓷砖，就是一提啊，这个砖是山东生产的不好，其实山东大厂也有好的。不全是山东都是劣质品，但是小厂呢，比如说品牌稍微弱一点的呢，我觉得还是不建议大家用。假如考虑要是出租房呢，可以用点便宜的，相对来说价位比较便宜。比如说考虑自住，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以大品牌为首选，因为现在的价格，大品牌跟小品牌在价格上不会差很多。 实际上刚才您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啊，就是说平时在销售瓷砖当中的一些反馈也好，或者自己的观察也好啊，积累的一些经验。当然这些经验呢仅是作为一个参考 啊，对对对， 是吧？ 对， 比如大家在买瓷砖的时候要问一问哈，这个瓷砖是哪儿的啊？往往可能广东的瓷砖呢，由于它发展的历史比较长啊，工艺呢也比较到位哈，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可能好一些。但是话说回来了，就哪个地方都有好中坏之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像都知道广东的瓷砖好，那会不会它不是广东出的啊？贴牌的，或者说自己是广东的， 会有这种很多， 很多 还不是个例。哎，对对对，现在好多你去建材城也好啊，去这个家居类的这个团购也好啊，你问基本上都会说是广东的。广东一共多大呀？生产不了那么多瓷砖。 是的，另外呢，现在很多的贴牌砖也非常多。 特别多、 啊、就是这个品牌他自己是没有厂家的， 对， 是吧？ 对对， 然后呢可能其他的这个厂家生产完了以后他怼过来然后贴上牌就说是自己的品牌了。 对, 对, 对， 有很多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 往往这样的这个瓷砖它是没有把控力的哈， 没有把控力。一般咱们老百姓差不多听说过的品牌啊，比如说稍微老一点的品牌，我觉得还都可以作为参考，不一定非要选一线品牌，说选大品牌。 对， 只要咱们听说过的品牌，我觉得能存留在10年到15年以上的这种，就是包括二三线品牌也是没有问题的砖。 所以这又是个经验啊，就是说有品牌意识的人啊，有这个品牌效应的这些瓷砖应该不会差。这么多年它都屹立不倒， 对 啊，还是跟它的这个工艺啊、口碑啊等等方面的是连接在一起的。 对， 当然有些人说了啊，一些大品牌呢都是宣传出来的，甚至一些广告钱砸出来的等等。但是我倒是有不同的意见哈。当然了，宣传绝对是对它的这个推广是有一定帮助的哈。 对， 但是呢，其实宣传也是双刃剑，如果他要好的话，那宣传可以加大砝码啊，让更多人知道他好。如果他真是不好的话，你宣传的话完了别人一用的不好，反而是一个往脸上抹黑的事儿。 现在也是互联网时代，所以说、 啊、 不管是大品牌还是二三线品牌做的也是如履薄冰。说实话，真的在质量这方面，特别是大品牌，它既然推广做到能说到所谓的咱们老百姓认为的是大品牌，它真的不敢偷工减料。 是的，因为它就是靠这个形象吃饭的。 太可怕了、 啊、 这个互联网时代。 对，它不会说因为一点小利而影响它多年营造的这个品牌呀、啊。 对、 啊这个、 相对来说可信度还是更好一点，就相对大。 所以咱们总结呢，就是大家在买瓷砖的时候还是要买的有点品牌的啊。当然你有钱的话买大品牌它肯定是好啊。那像中低品牌呢，虽然说价格并不是那么高，它既然形成了品牌也有它品牌的意义，其实也不见得差。啊， 对， 所以大家在购买之前呢，还是要先搜一下，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看看这个品牌它的口碑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它大概的一些情况，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跟大家呢一起说装修安居内容的时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瓷砖。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简一大理石瓷砖运桥店的郝姐。郝姐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那刚才呢我们说了好多这关于瓷砖方面的一些内容和知识哈。其实郝姐呢做瓷砖已经有将近小20年了、 差不多， 也积累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瓷砖方面大家问的问题来统一回答一下啊。这样咱们首先呢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看看今天的为大家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还是邀请郝姐呢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空气净化器屡上黑榜了。近期呢空气净化器产品呢是频频登上了黑名单。前些时候啊，浙江省的质监局官网啊发布了空气净化产品监督抽查的一个结果，经检验的说不合格9批次，不合格率达到 45%。 那产品不合格项目呢主要集中在甲苯净化效率、灰粉、甲醛吸附率项目。有关记者呢也发现啊，不合格产品的种类多样，包括呢竹炭包、液体活性炭、空气净化器、硅藻泥、光触媒产品等等等等啊。其实从这个空气净化器呢，我也想到咱们的这个瓷砖，实际上市面的一些瓷砖呢也并不是说全合格。郝姐您敢说我们的瓷砖全是好的吗？可能不敢说哈。 当然它瓷砖的分类也分好多种，比如说3A 5A。 然后比如说咱买一件衣服吧，说我买的这衣服写着上一等品，其实一等品呢在瓷砖类里边已经算次品了。它的优等品才是真正的应该销售到市场上的。所以说咱们大部分人觉得啊，我们家买的是一等品，一等品其实在瓷砖里面已经是排在第二位了。 那就是说优等品这是非常好的。 对 啊，然后它底下排的是什么？ 一级品，合格品，然后再有的商家他就是打一个什么呢，他不标注优等品还是一级品，他以字母为什么，比如说 5A 的就是优等品，然后 3A 的呢，咱们老百姓还是这个直觉，觉得 3A 就已经很不错了， 3A 一定是好的东西，其实 3A 有时候也是 次品了。 嗯，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因为咱们是外行啊，所以呢真的是隔行如隔山，有些东西咱不太懂，那有些不法的商家就利用大家呢好像不太内行啊，这点来欺骗大家，所以咱们一定要积累这方面的知识。 您比如说您在瓷砖包装箱当中发现这个包装箱上写着合格品的时候，它这个等于是什么，就已经是最次的这个东西了。对对对。 嗯，好的，这个知识我们一定要记住了。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说家居商品呢只管送不管搬。前不久啊，正在装修新房的长沙市民李女士呢，在某网的平台上啊买了一个沙发，原本以为呢可以送货上门，没想到最后快递小哥呢是送货的时候只愿意呢送到楼下，并表示呢家居产品只管送不管搬。最终呢李女士只能找物业来帮忙啊，将沙发呢搬回了家。啊，那其实说到咱们这个瓷砖，一般比如说我们订完了以后啊，送瓷砖然后再给他送到家，这些咱们收费吗？ 这个还跟品牌有关系。我觉得现在一线品牌的大部分都有这项服务，比如说免费送货上门，就这个我特别有感触。 嗯， 我们也是免费送货上门，但是经常的呢有顾客跟我们反映说，送货上门以后呢，还是比如说到楼门口这个开不进小区了，然后或者瓷砖的这个包装有切割了，然后就是各种的加价。其实这个呢我是单指咱们只要商家答应了您送货上门，您就完全可以理解什么呢，我楼上验货。 对， 对， 对， 对， 咱们可以就是 送货上门，就是送到家门口。 对， 对， 对， 啊，就家里边。 对，嗯，因为小区的门口不是我的家门口嘛。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说不要打这个，就是只要说这个商家答应您了，说我们是送货上门服务， 嗯， 一定要在家里，就说是给我送到我们家里边呢。我因为我要是我考虑的是什么，送货上门就是我在家里边验收。 嗯， 然后多加一嘴呢，这个再黑心的商家呢也不会打这个差，假如你不问这一嘴，有可能就会上这种当。 是的，但是现在确实是，比如说有些商家呢还可以哈，啊，但是现在中间有个环节就是送货小哥， 嗯，啊， 就这个送快递送货小哥呢，有的时候也看他的职业操守是怎么样的。 哎，这个我觉得您还是特别有生活。我也是经常遇得到，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啊，我是经常遇得到，因为我们这个瓷砖呢有这个免费上门这项服务。 嗯， 比如说现在还是按现在的天气来讲呢，特别热，工人搬砖真的特别特别热，又特别特别累，咱们待着还出汗呢，对吧？然后呢，当咱们觉得他很累的时候，咱们自然而然会买水，对不对？ 嗯嗯。 但是他有的人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搬运呢，他就故意靠在那儿，哎呦，装得特别可怜，不但要买水还要买吃的，然后更可怕的是还要加钱，说您再给我加20吧，加50吧。当然我觉得这种呢就是干活是很辛苦，但是讲好了的呢，送货上门，因为你送货之前你就要知道你搬运的是很重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个东西。你要认为我不应该加，那么我就不加。 是的， 没有。 其实看到他那个辛苦的话，有些人呢是出于同情， 愿意 给呢，这是一个情分， 嗯， 啊，并不是一个本分。 对， 因为呢，你已经答应送货上门，刚才您说的特别清楚，送货上门就是你的家门。 啊， 不是其他的，你的小区的物业门等等，不是这个，是你的家门。所以呢，这点咱们一定要特别清楚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品牌和它的这个服务。大的品牌绝对不会在这些地方呢，它打折扣的，因为这些都是损坏它形象的地方。 当然， 啊，这些服务的地方应该给它加分才是哈。 对，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新房续装修啊，究竟应该选择安装地板呢还是瓷砖？平常呢，我们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其实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比如说，我们平常在选择地板材料的时候，是选择舒适的木质地板比较好，还是选择方便的瓷砖会比较好呢？相信大家如果有一个装修经验啊，都会知道这两个东西的其实各自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在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郝姐哈，其实您觉得地板和瓷砖 谁优谁劣呢？ 我个人认为啊，不是要在这里作秀，我真的觉得这两种呢不分伯仲。 是的，是的。 为什么？因为我做瓷砖，但是我家的卧室用的是木地板。为什么？我经常跟我的导购说，当我买房的时候，或者我买房之前，我就有一个对我整个一个家有一个蓝图，我就喜欢我的孩子呢趴在木地板上玩。但是我到你的瓷砖店，我很相信豪姐的这个职业操守或者职业素养也好。通过豪姐的聊呢，就觉得这瓷砖比这个木地板好无数倍。然后业主纠结了，我到底应该信豪姐选瓷砖，还是按我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就是我要用地板。我觉得只要业主从骨子里边就喜欢地板，那么我觉得孩子要小或者客人多的话呢，还是考虑客厅用地砖，卧室呢我还是推荐木地板。 所以我觉得豪姐真的是非常真诚啊，至少感动我了哈。我觉得就是您那句话还是这个问问自己的心哈，因为呢，至于瓷砖也好，地板也好，它没有谁高谁低之分，谁好谁坏，真的没有。所以就是看你喜欢与否了哈。像我家跟你也是一样的，我就考虑到瓷砖呢，它比较大众哈，又比较皮实，打理起来比较方便，所以我就客厅用的是瓷砖啊，来来往往的也比较方便。然后私密性比较强，感觉比较温暖柔软的，我在我的卧室用的是 房啊， 用的是这个地板。 对， 所以这个各有所好， 对，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出现什么纠结和问题了哈。 对，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比性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雨季开始了，正在装修的业主应该怎么办啊？在下雨的天气当中，空气当中的水分的含量是相当增高的。对于一些呢容易吸收水分的装修材料而言，受潮以后会生霉点或者是变形，影响使用。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向不被认为是家装的好季节。但是装修工作者呢，只要注意重点防潮啊，就能够达到良好的装修效果。另外呢，诸如像刷漆呀、铺地板呀、电路改造啊等等环节，在阴雨天也需要格外的谨慎。那比如说铺贴瓷砖，在阴雨天潮的时候能够干这项工作吗？ 可以，没有问题，因为只有铺贴瓷砖对天气没有要求。 哦，还真好。另外这个瓷砖潮不潮、干不干，对它有影响吗？ 没有太大的，没有直接的影响。它不像贴壁纸，比如说我贴完刚刚贴的壁纸，家里边不能开窗户了，这个瓷砖没有。但是相对来说啊，比如说这个季节贴瓷砖，它干的干透的这个时间呢，还是要更长一点点。 是的，是的。我记得原来像我家装修的时候，当时十多年前了啊，那个时候那个瓷砖呢，它的质地可能不大一样，有些呢是用水泡的才能够铺贴，有些呢就不用啊。现在还用泡吗？ 还是跟咱们说的一样，它跟瓷砖的这个整个质地有关系。比如说刚刚咱们开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这个瓷片，瓷片呢是一定要泡水铺贴，并且一定要泡透。 这个瓷片往往的是这个贴在墙上的。 对对对，这指的是墙砖，一定要泡水铺贴。但是地砖呢，现在大部分都是什么呀？玻化砖，它完全不透水的，你泡也没有用。 没用的。像有一些这个瓷片啊，泡完以后然后变色的话，是不是就不好？ 现在大部分的瓷砖的釉面都是不透水的，很少还有透水的这个釉面。要是真是的，就是变色的那种釉面，就是最劣质的了。我觉得 就不合格。 在您泡完以后，您就知道您这砖的好坏，您就已经能判断了。比如说一块一块的瓷砖面呈这个什么深色、浅色、深色、浅色， 对， 出现这种问题，这瓷砖一定是劣质的。不管您买的多大品牌的瓷砖，只要泡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您完全先找商家先商量一下，先不要铺贴了。这种 一定是不合格的。 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所谓的潜力股啊，全铝家具呢尚属小众产品，人们在橱柜专卖店经常的接触到全铝的这种橱柜产品。其实呢，目前的铝制家具已经广泛应用于家具行业的各个产品的维度当中，包括呢全铝的衣柜、全铝的电视机、全铝的浴室柜、全铝的书柜，定制化全铝的家居等等都出现在市场上。同时呢，部分的厂家推出的铝制家具产品呢，也和智能家居概念相关联，以一种呢未来家居产品的形象示人。而且呢，随着定制化家具市场的火热，全铝家居产品因为能够满足一些消费者的特殊定制需求而被认可。其实这个铝的是这样，现在您还发现吗？那个不锈钢的产品也是走俏啊。 对，但是真正这个让大众接受起来，我觉得第一是时间问题，第二还得是人群的问题。 是的，嗯， 因为相对来说，包括铝制品或者不锈钢制品呢，它冰气感太足了。 嗯嗯， 我觉得包括咱们的衣柜 相对比较单一。 对对对，我觉得能接受这种冰气感特别足、特别坚硬， 嗯、 然后能接受起来呢，还是大部分人群接受，我觉得还得需要时间。 对，所以现在像不锈钢的一些什么橱柜啊、 嗯、 还有一些产品呢、啊、它有一种新型的不锈钢，它的质地是，但它表面可以模仿任何的材质，比如像蠢木一样啊，或者像石材一样，那么它都能够模仿出来。这个不锈钢呢，当然它相对比较的环保啊，绿色呀，它没有胶啊，没有漆啊，另外呢它比较耐用啊，据说能够用到五六十年都不会坏的哈，而且打理也好打理等等。当然像您说的那种还是有点硬哈，这种硬的感觉呢、 啊、 还是一种心理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 啊，慢慢去适应哈。 嗯， 嗯，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那么安居快讯过后，我们继续请郝姐呢跟我们聊一聊瓷砖。刚才呢有些朋友呢也提到了一些问题哈，咱们来回答一下吧。比如说有一位朋友呢就问到说，瓷砖是否应该做美缝？ 啊、哦，这个问题也是好多人都经常在店面那个问我的问题。 嗯， 其实我个人觉得吧，比如说美缝呢，可以考虑在客厅啊、厨房啊、地面啊，还有那个卧室，假如这个铺瓷砖区域的地面，可以考虑用美缝。 嗯， 比如卫生间呢，墙面可以考虑，卫生间的地面呢，我就不推荐了，因为长时间这个浸泡以后，美缝剂呢，第一容易下陷。虽然它有固化剂，但是长时间的水浸泡以后呢，我经常就是会遇到这种客诉，比如说瓷砖局部的这个美缝下陷，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经常洗澡这事都避免不了的。然后厨房呢，墙面是大部分是橱柜覆盖，我也不推荐用这个美缝，因为覆盖后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实际意义。再有呢，厨房是一个有油烟的地方，时间长了以后呢，局部呢有可能会出现霉点， 嗯， 这个是特别不舒服的地方。 对，其实美缝的话呢，像您说的，它能够显着这个瓷砖更漂亮啊，它有这个相辅相成的作用啊。 对对对。 但是像有些地方的话呢，就不建议去做美缝。 对， 就像刚才您说的，一个是卫生间的墙面啊， 卫生间的地面。 哎、对，卫生间的地面等等，还有这个厨房的墙面。 对 啊，这些都没必要， 嗯， 没必要， 因为外露的部分特别少，嗯、大部分都是橱柜覆盖的厨房， 是的， 所以说没有必要。 对，好的，那有人问了，说瓷砖是越厚越好吗？ 当然不是，瓷砖的质量其实跟厚度呢没有直接的关系，瓷砖质量的好坏呢，最终的决定它是它的密度决定的， 嗯， 而不是它的这个厚度，所以说瓷砖质量的好坏跟它的厚度完全没有关系。 是的，那瓷砖是亮度越高越好吗？也就是说越亮越好吗？ 这个也是咱们好多人都这么认为的，其实这个是错误的。 嗯、 现在有好多劣质的瓷砖，它这个 整个的也做得非常亮， 整个的稠光度能达到多少？能达到咱们人眼睛几乎受不了的这个亮度，90度。 嗯、 当咱晚上开灯的时候，它这无形的对眼睛这伤害是特别可怕的。 嗯嗯， 咱们人体最舒适的这个亮度是多少呢？55度到70度之间。 嗯嗯， 是对人眼睛最伤害最小的。然后亮度呢，刚好达到咱们眼睛所及的这个舒适的这个一个亮度，所以说瓷砖真的不要光看，哎呀，我看我们隔壁家卖30块钱的，跟您家那卖300的亮度是一样，这个您评判是有问题的。所以说瓷砖真的不是越亮越好，当有一天这个瓷砖亮度对眼睛伤害数值出来以后，咱们会吓一跳的。 是的，说到这个瓷砖它的亮哈，我知道现在的瓷砖有亮面的和哑光的。 对， 那凭您的经验，郝姐，您觉得就是什么 情况下啊，或什么样的风格用亮面的，什么样的风格情况下用哑光的会更对位一些？ 比如说还是跟这个这个中方中国跟西方的这个来定义的话，比如说您是纯美式乡村风格，一定要考虑什么呢？一定要考虑哑光的。 嗯， 因为亮亮的呢，它完全不符合美式乡村的风格。比如说考虑简约现代呢，实在喜欢哑光的呢，可以考虑这个北欧风格那种素素的那种绸光面。看着也是哑光砖，但是没有欧美的这种纯着，现在有一种叫什么叫麻石，它是纯适合这个欧美田园风格的。所以说呢，要是简约现代，还是跟年龄有关系。简约现代呢，比如说就像咱们老百姓说的，我四白落地干干净净就可以，这种呢还是建议考虑亮光面。 对，还是根据你的这个装修风格来定， 跟装修风格有很大关系。 是的，这个呢可以跟你的设计师啊来沟通一下哈，跟整体风格呢一定要协调啊，你不能说我喜欢哑光的，我喜欢亮面的就去做，往往有时候跟你装修风格是不搭的，这样的也会画蛇添足。 对，我经常遇到的客户，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客户聊什么呢？以简约现代开始，但是呢，他去市场选建材的时候呢，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喜欢什么用什么，这样结果不考虑设计师的这个建议呢，自己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以简约现代开始，然后咱们家装修完了，说现代不现代，说简欧不简欧，说美式还不美式，就有点什么呢，不伦不类了， 对，乱了， 所以说还应该听专业人的意见。 另外现在家里边比如说铺贴啊，瓷砖的地方呢其实还是挺多的， 挺多的， 比如说地面，比如说墙面，是甚至还有这个阳台啊等等，可能都会涉及到瓷砖。有的家庭我真的是看到他每个地方铺的这个瓷砖和贴的瓷砖都不一样，最后弄成就是特别乱，没有一个统一的风格啊。实际上您计算过，比如说无论这家里啊多少地方用瓷砖，但他用瓷砖的种类和花色多少以上就觉得有点乱了。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厨房、卫生间、客厅为例啊，咱们拼进去的颜色，比如说我做一个拼花的拼色不算的话，最多不能超过五种颜色，是最多的了。这个因为颜色越多，搭配起来越冒险。 对， 就跟咱们穿衣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咱们再合身的西服，真正搭一双旅游鞋，它也是不太合体的。 对，衣服像咱们搭色的话呢，有经验的人呢是三种颜色， 对， 多过三种颜色你看吧，肯定是累赘，或者是感觉就不搭，就刚才你说的就风险就来了。 对，除非有一种除外，就是什么呀，跟周主播这样特别帅的，怎么穿都那么帅。 不是那个，所以您接一来我就发现的就是那个整个的搭配什么的也是很讲究，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哈，它自然不自然它就有一种感觉。 这样聊 互相吹捧， 这个听众觉得对对对，有点互相吹捧的嫌疑了。 反正总体来讲就是说这个瓷砖真的是不能多， 不能多， 不能多。 其实四种 花色和款式真的不能多， 就是咬着牙说了，按我个人的这个想法啊，超过三种我就很难接受了，因为搭配花色，假如搭配不好的话，是非常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花色不搭配那么多的时候呢，简约现代没有问题，谁看都没有问题。一旦你搭配特别多的时候，只要一个颜色搭配不好，整个全盘失败。 另外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就是牵扯到的瓷砖啊，无论是花色和款式啊，都是挺多的哈。您建议他是买一个品牌啊？在一个商家买呢，还是说我到哪儿去我喜欢什么啪我就买了，造成就是跟很多的店都有瓜葛，弄得很杂。 您说这个问题我都觉得您就好像昨天刚买过砖一样。 对， 其实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顾客。我觉得吧，个人建议啊，要是能在同一个品牌选择的话呢，还是尽量选在同一个品牌。首先咱们从折扣力度上来讲，比如说我买一个厨房的，就是以我们商家为例吧，我卖给您一个厨房的，我利润的要达到多少。您要不在我这选客厅，或者不在我这选卫生间的话呢，可能再打折扣的 几率呢相对来说会低一点呢，因为他毕竟就跟咱们刚谈到的有免费上门呢，他也要考虑成本。 嗯， 所以说呢，能在一个品牌选呢，尽量不要选太多的品牌。况且这个同一个品牌的瓷砖呢，它性能也接近一致，所以说呢，一个师傅铺贴贴同一个品牌的瓷砖呢，相对来说到咱们家里边的稳定性也会更强一点点。 对， 包括它泡水的时间呀，这个砂浆的比例呀，同一个品牌肯定是一样的。 嗯，所以就是说呢，尽量啊要统一一下。 对 啊，别说今天到这个店，哎呀，突然就好，我就买这个。其实你到那个店去逛啊，它也有同样， 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哈、嗯啊。就是尽量的集中在尽量少的店买，这样呢，你也不会给自己呢造成过后很多的麻烦产生。其实产品都大同小异。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请豪姐再来说一说，就是选瓷砖有些什么秘诀吗？当然这个秘诀呢，包括就是说我怎么能够选到好的瓷砖，便宜的瓷砖哈，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儿。 其实说实话，选瓷砖呢真的没有什么必杀的秘诀，我个人认为呢还是从品牌入手。但是呢这是我了解到的，我们业内的有的品牌呢，它是网购的产品跟实体店销售的产品呢完全是两个生产线。 嗯， 所以说呢尽量到实体店不要网购的产品。所以说有的觉得啊，我在网上看的这个也是，虽然同一个品牌的瓷砖，但是它的生产线不一样，就是预示着什么呀，它的质量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嗯， 这是指同一个品牌。然后呢还有就是咱们专家也经常，我也经常看电视嘛，说挑瓷砖这个敲听声音。我做瓷砖将近20年，我听声音，我听30块钱一片的跟300块钱一片的我能听得出来，30块钱一片的跟50块钱一片的我听不出来。 对， 所以说听声音不是最科学的选砖的这个，因为不分伯仲的时候，你敲瓷砖的声音您真的听不出来，刨出这个瓷砖呢它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您才能听出好的跟坏的不一样。30的跟300的一定不一样，但是30的跟50的甚至跟60 70 80的它的声音您是辨别不出来的，因为我做瓷砖将近20年，我都辨别不出来。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包括摔瓷砖呢听声音呢这个都不科学，还是从品牌入手。 嗯，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多走店多看。 都说啊，万贯家财不如一副好身板儿。 嗯， 天热了，空调房待久了对身体不好，可不开空调呢，全家人都受不了。 对， 所以啊，这一床清凉舒爽不黏腻的牛皮席，您一定要感受一下。 嗯， 那今天来自于三峡库区的牛皮老品牌孟德兰厂家特别带来了盛夏清凉价，一床1米5×2米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商超统一售价是8900元一床。今天伏天大放价，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立减了7000块钱， 哎， 只要1999元。 对， 但因为是2018年的新席，商超肯定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 是的， 所以为了不扰乱市场价格，本档活动只有30床的凉席，热线是40071061108。40071061108， 手机尾号1349的朋友说，宁可在办公室待着都不想回家。 哦， 老婆说孩子小，不能够老是开着空调。 那是， 这么热的天不开空调怎么过呀？听人说啊，牛皮凉席不用整夜开空调，而且呢全家老少都能用，我就想买一床试试。还有0511的朋友说，上个月我听到你们价格还是2599，今天变成了1999，说这一床就便宜了将近600块钱呢，那一定要订一床。 还有6793的朋友打进40071061108说啊，昨天和爱人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牛皮机在打折了。 嗯， 不过打完折也得5000多块钱。 正常。 你们今天才1000多块钱，品质怎么样呢？和商场的是一样的吗？ 您放心啊，品质肯定是一样的。 嗯， 100%是来自于三峡库区的，100%是一整张的水牛皮精致而成的，从裁剪、包边、打磨、揉料等等，要历经几十道的工序。 对， 而且呢，每一床正宗的品质牛皮凉席至少是得20斤左右，所以价格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呢，您打进40071061108，40071061108，不需要花到原价的8900元，也不需要花到之前的2599，只要清凉价1999。 对， 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108，40071061108。 您拨打咱们的40071061108，40071061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